猪年福气满满。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叫杨潇雨。丛林里走呀走，丛林里走呀走，你看到了啥？我看到了一头狮子，它在追我呢。大海上飘呀飘，你看到了啥？我看到了一头鲸鱼，它在追我呢。高山上爬呀爬，你看到了啥？我看到了一匹狼，它在追我呢。小河里游呀游，你看到了啥？我看到了一条鳄鱼，它在追我呢。沙漠里慢慢挪，你看到了啥？我看到了一条蛇，它在追我呢。晚餐时回家家，你都去哪儿啦？周游世界回来啦，猜猜我都看见了啥？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lion chasing after me. Floating on the ocean,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whale chasing after me. Climbing in the mountains,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wolf chasing after me. Swimming in the river,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crocodile chasing after me. Trekking in the desert,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snake chasing after me. Running home for supper, where have you been? I'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And guess what I've seen?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进京定四桥到新庄桥、建祥桥到马甸桥，另外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也是车多的路段。京城高速的进京，那么黄岗桥到来广营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也是车流量大，出京方向的芍药居桥到京城收费站啊车也比较多。机场高速进京，温玉桥到望京南，出京方向二环到五环啊，以及围沟桥到温玉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在十八里店桥到大洋坊桥是车辆比较拥堵的。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大兴桥到天宫院啊，还有京津方向兆丰桥到双元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岳着庄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机场路收费站到京良桥都是车多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您还记得老舍笔下旧北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吗？在茶馆里，在龙须沟里，在骆驼祥子里，那婉转悠扬的声音唤起了多少老北京的回忆。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的名句。从中可知啊，在宋代都市当中已经普遍出现了叫卖声。叫卖也叫吆喝，这是一种初级的广告形式，在商业不发达的时代，这是生意人广泛采用的推销方式。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哎，现在咱们听到的呀，这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艺术家们大家演唱的叫老北京叫卖组曲啊，这是用咱们老北京吆喝啊展现咱们北京人一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同时呢，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也都出现了吆喝的这样的一种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了。那叫卖呢本是商业行为，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也沾上了文化气儿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雅俗共赏，化祸生。好，那今天谁来跟我们一起化祸生呢？首先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再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啊，这位老师呢，此前也来过咱们文化之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他是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是老北京研究的大家，《一岁祸生》一书的责任编辑杨良志老师。欢迎杨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欢迎杨老师啊。欢迎您来到咱们文化之门再次做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吆喝啊。那咱 在咱们正式开聊之前，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仍然向大家敞开，小强老师先把咱们上半段的问题给大家出出来吧。 啊，好的， 就是跟这个吆喝有关啊。 对对对， 嗯， 就是我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是说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一岁获生》。 一岁获生， 这个获生呢，它是记录了很多北京的吆喝。其实有这么一个吆喝，但这个怎么吆喝我不太会啊，但我只能把这文字念一下。 好， 它是什么？块儿大，瓤儿就多。错阵的蜜蜂去搭窝， 嗯， 亚赛过通州的小梁传来一个大一个大一个大的钱来。我想问问这是什么瓜？大家猜一猜。 哦、嗯，好， 这是四个选项， 有选项啊、 哈密瓜、香瓜、西瓜还是甜瓜？ 嗯， 这个吆喝是块儿大，瓤儿就多。错阵的蜜蜂儿去搭窝，亚赛过通州的小梁传来一个大一个大一个大的钱。 好， 多有意思！我觉得， 对，这个非常的形象啊，说听着也挺流口水的。到底是哪种瓜啊？请大家来猜一猜。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好，这说的吆喝叫卖是吧，这个就是要为自己做宣传，那咱们先为自己做一下宣传，我这个任务先要完成啊，为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事儿来宣传一下。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在明天就是周六了下午，在咱们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就是文博会上，要举行一个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的首发仪式啊。那么茅盾文学奖大家知道，这是咱们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了，那非常有知名度，也有很多经典的作品了。那北京电台呢，将会通过严格甄选、精良的策划，也邀请众多知名的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多部的茅奖力作。明天这个活动呢，还是非常精彩的。咱们北京电台的很知名的演播人啊，你像梁岩老师啊，还有白刚啊，还有咱们文化之门的主持人殷超啊，都会到达现场，在现场为大家诵读很多的茅奖作品，比如说钟鼓楼、白鹿原、张居正等等，诵读其中的精彩片段，也有跟大家互动的这个环节啊。好，这个是给咱自个儿吆喝吆喝啊。我没唱，唱不出来，这太广告词太多了。好，咱们回归到今天的正题啊。哎呀，我手中的这本书啊，《一岁获生》，沉甸甸的啊， 对， 真的是，这个看这个外包装呢，就是非常的 特别精致、精装 古朴、对对对对， 外边是这种布面， 对对对， 摸着手感特别好、 这本书是杨老师，是作为责编是吧？啊，杨老师，好好 2015年编的， 哎，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因为我是刚拿到这本书，我这没有时间看了，就得听您从头到尾说一说了。这本书相当的珍贵，也相当的有故事哈， 并且只印了500本， 是吧？啊，还是限量，哎呦，这太珍贵了。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小强发现这本书，把这个题目呢作为今天的主题，确实有眼光。发现这本书并且珍重它，真是不容易，稍微的不注意这本书啊就划过去了。我从题目说起。获生，卖货的声音，也叫吆喝之声。大概商品经济产生以后啊，随之就慢慢的有获生了。他为什么呢？他需要把自己的商品能够让对方接受，有买家。主要的最开始是靠人来吆喝，后来呢就伴之以啊相关的响气儿、 响气。 你比如说啊，这个卖冰激凌的有他那个冰盏，这个剃头的有他那个换头，磨刀磨剪子的啊有他那个哗啷哗啷响的那个铁器， 那叫震惊规。 这个以吆喝为主，但是呢伴之以响气。以做商为主，也伴之以啊流动的这个要卖。这个货声呢实际上就是卖货的声音，吆喝之声，这是它最简单的讲解。那么这本书呢还前面有两个字，一岁。岁者年也，一年之中啊，这个卖货的声音，这就是把这个啊 基本上按年度按这个 按月它是 月份、嗯、啊排下来这个吆喝的声音 哦 啊这么整理了一份材料、嗯、 哦 啊这就是书名的这个解释 嗯 啊 其实我觉得杨老师这个书名啊、 嗯、 我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呢、嗯、就是它是一个很多文化人在编的这本书 哎呀 我就觉得、嗯、您说吆喝一般都是接地气嘛就是老百姓嘛我去买个菜我去买个什么水果、嗯、啊为什么文人会对这个感兴趣 对 把它编成书 对你说的这点、抓得很好小强有好的思考说起来货生呢是很实用的很民俗的东西很市井的东西但是呢它恰恰引起了文化人的关注不光是北方的文化人、 嗯、 南来的文化人也给予关注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了其实呢这个货生啊存在久矣人们一般的就接受它来享用它真正的下功夫把它编起来这是一个智慧的脑子 也很不容易、嗯、 如果说起来呢它的源头编成书的源头我们现在的资料就是112年前 嗯 啊光绪年间当时北京的一个啊这个汉军旗的一个学者他启动了这个把货生啊按月份编下来这么一个文化工程这个人呢就叫蔡醒吾、 啊、 他的号呢闲园菊农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 嗯 在文化上有贡献的人112年前蔡醒吾就做了这么一个文化工程啊他这个工程以后呢就引起了文化界诸多大佬诸多高人的赏识然后就传下来了这个后边的那个流传的那个情况呢一会儿啊咱们再稍微的再点几句 好这个就是他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发起人啊一个创编者啊蔡醒吾先生 你看货生那么多了 嗯 动个脑筋说他把它编成文字 嗯 这个真是有见地啊有勇气有作为的文化行为 嗯 啊这就是蔡醒吾那么我要说到蔡醒吾闲园菊农 嗯 是个什么人呢 嗯 哎呀大概呢他比这个齐白石啊年龄啊差不太多 哦 啊是齐白石啊是1864年的生人 嗯 这个蔡醒吾呢啊是1850几年的生人 嗯 就是比齐老人啊、 嗯、 稍微大一点 嗯嗯 在北京 嗯 北京什么地方我们听众下边听的时候就感到很亲切我们都去雍和宫 嗯 雍和宫往东还有个大庙叫百林寺 百林寺 哎雍和宫和百林寺往北走哎那点儿就有一个老胡同原来呢叫太保寺街 哦 现在这个地名啊 嗯 已经并入了雍和宫后边的藏经馆、 哦、 宫里藏了很多这个经卷呢、 嗯、 藏经馆胡同这个藏经馆胡同呢那点有一个雍和宫小学雍和宫小学的北边靠近地铁站有两幢居民楼 嗯 嗯 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地名叫大石桥太保街大石桥这就是原来闲园菊农 嗯 蔡醒吾住家的地方 哦 这不是一般的地方原来啊 是 这是他有名的蔡家菊园、 哦、 菊花 哦 蔡家菊园 嗯 这个蔡家的菊园是闻名北京啊 嗯嗯就是他种这个菊花特别厉害是吧 特别厉害这个蔡醒吾啊他常常是坐在窗下 嗯 它养花，菊花养的品种多， 嗯， 品类高， 嗯， 啊，样式不同，记录它坐在窗下呀，一种一种的来，啊，这个描绘记录， 嗯， 它养的这些菊花， 嗯， 那么当时记录的人说呀，这个蔡醒吾把菊花的叶子， 嗯， 菊花的叶脉都画得清清楚楚。 哦，他还会画。 哎呀，哦，他画了呀100多幅。 嗯， 菊花图。 菊花图叫闲园菊谱。 嗯， 它的园子叫闲园。 嗯， 这个菊花的图集呢叫菊谱。 嗯， 这个田园菊谱，闲园菊谱啊，画了100多种菊花，而且他呀文化也高啊，每一种菊花根据它的特点还提了一首诗。 哦， 太厉害了。 最后这个闲园菊谱呢成了大的册页， 嗯， 四大本， 嗯， 啊，厚厚的四大本， 嗯， 这应该是北京养菊的一个重要的记录， 嗯， 珍贵的文献。 嗯， 只是说呢，这么多年来啊， 嗯， 啊，这个变化，它的这个闲园菊谱啊找， 嗯， 目前找不到， 不好找， 也， 哦， 也可能呢， 嗯， 是有什么博物馆还有什么人， 嗯， 啊，这也就是180年前的事儿嘛。 嗯， 他当时有没有正式刊印啊？ 没有，那就是个人留。 哦， 但是呢， 哦， 名家题词很多 很多啊。 哎呦， 我们盼望着有一天闲园菊农的闲园菊谱能够面世， 嗯， 那是我们很高兴的事儿啊。 哎， 没错没错。其实我的这本书哈，我为什么觉得特别珍贵呢， 嗯， 里边最重要是这个周作人先生他的一个手稿的影印， 是 这个我觉得， 嗯， 要是一般人可能也不会觉得，哎，这怎么会是一个影印本，这怎么会这样的本， 对对对对 对， 对，啊，这两天我们净接触比较珍贵的文献影印本了啊。对，那您再说说这个部分吧，关于周作人先生这个他的这个 影印本啊， 啊， 这个一共啊，我说这个一个专业词语就是中国传统的筒子页， 嗯 嗯， 就是一折， 嗯， 一开，这个本子啊，一共38个筒子页，那么也就是呢，70多个页码， 嗯， 啊， 就相当于就比如像一张这个一个作文纸似的，给它折一下， 哎，对对对， 嗯， 啊，这样， 两个16开就是8开， 嗯， 扒开一张纸，这扒开一张纸啊，是周作人专门给自己定制的纸，他这个纸的边上有断药炉制这样4个字，这是周氏专门自用的纸，这个纸现在也很难得了， 纸很珍贵， 那么当年呢，周先生啊，用点时间把这个蔡醒吾编的一岁获生啊，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端端庄庄的抄下来了， 小楷， 这太难得了。 嗯， 我查过周作人的日记，他从启动这个活儿到最后，他用一个完毕的毕，啊，等于6天的时间。当然，6天他还忙好多别的事儿，是繁忙之余坐在案头就写点， 嗯，今天抄一点，明天抄一 点， 嗯， 前后6天写完了。这38个筒子印，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文化记录。 嗯嗯， 其实这个筒子印来讲， 嗯， 其实也只有一本。 哎呀， 他抄写的应该只有一本， 就是一本， 就是一本。 那你周老先生百忙之中， 嗯， 像你前边说的，他对文化感兴趣， 嗯， 有些他身边的文化大家跟周先生念叨过这个东西，引起他的兴趣，并且他下决心。我抄这个东西， 嗯， 啊，他抄完了，他哪可能再写第二本啊？ 嗯， 所以呢，周氏所留的这个抄本，天下唯一， 嗯， 就这么一本， 嗯， 而这一本呢，哎呀，经过了后来的啊，这个世道变化，非常有幸的， 嗯， 就留在周家人的手里， 嗯。 啊， 嗯， 我这里呢稍微的多说两句， 嗯，好，嗯， 周作人先生他的儿子啊，周丰一，丰收的丰，一二三四的一，因为呢还有丰二还有丰三、 哦、 那是周建人的孩子 啊、哦、 丰一先生啊，我在90年代啊我拜访过他，丰一先生的夫人呢啊是中学的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啊端庄严谨和蔼可亲的一个，我见她是一个老太太了啊，这个丰一夫妇都已经过世了，周作人的这本手记《一岁获生》，周家人呢作为很重要的家庭文化珍宝家藏着，其实呢文革中被抄去了，后来退回来，周家和周作人的其他手稿一块珍藏着，这些年呢我们知道他手里有这一部稿子，真是觉得太难得了，周先生代表性的啊小楷公书，这样的这个完整的一个筒子页的本子，我们就反复的跟周家的后人啊，其实呢已经是丰一先生的公子们，丰一先生们的儿女，商量，说咱们把它重新印出来吧，让那么多喜欢周先生文化、周先生书法的爱好者能够得以看看吧，周家的这些后人的代表周吉仪、周吉仲先生，哎呀非常配合我们这个要求答应了，所以呢我们制版出了这个一岁获生， 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本儿，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肯定有双重意义啊，第一说你能看到他的真迹，就是他的书写，这本身就是很珍贵的，第二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一种你是这个叫闲情雅趣也好，你还是学习也好，就是这个离开校园之后我们很少再去就是背一个东西，看着咱去抄写啊，当你自己去抄写的话，你对他是有感情的，他跟你的这个记忆也是不同的，就他跟你的连接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想看到这些他的这个手书，他的这个字迹一定会再有这样的一种亲近之感。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就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啊，咱们这个刚开始聊时间就到了哈，没关系，关于这个获生啊，林林总总啊，有好多好多非常难得，成今天我们都真的听不到了的啊，很多精彩的内容，咱们一会儿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再来跟大家介绍啊。好，咱们听上这么一首西游乐队的啊，这是刨相声活的啊，这首歌迈步头，几声之后我们就进入广告时段，咱们一会儿见。 再去两毛，干脆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位还不让了，我去一毛，让一毛，去一毛，让一毛，我去一毛，让一毛。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香菜辣青菜，狗葱嫩青菜来，扁豆茄黄瓜加肚啊，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里笋里好韭菜。 米萝 胡萝卜冰糖的 高汤十字脸，哎不色的脸色脸要转换脸。 好，我们这是听着侯宝林先生相声当中的吆喝片段，大集锦，继续开始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欢迎各位啊，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今天呢，我们是跟小强和杨老师一起就着这一本非常珍贵的《一岁获生》来说一说啊，吆喝啊，这个这是应该是一门艺术了啊，因为这些文人雅客们都特别的重视。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网上跟咱们互动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就叫雅客，他说周作人一生读书繁杂，罕有望其项背者，但是还能抄录一本获生，可见文人心性，十分可爱啊。看来他是很喜欢的，而且他说了他特别想那个买一本入手， 准备淘一本。 好，那咱们这个下半段在听各种获生之前，小强老师先把咱们那个问题这答案告诉大家。 好吧 啊 啊，因为上半节可能时间太紧了哈。 哎， 我就简单把这个答案说一下吧。其实是西瓜，待会儿咱们可以听一下，好像有待会儿会有一个夏天的一个，我又做了一个获生集锦， 获生集锦 西瓜的，对 啊，行，那咱们就这样吧，那咱就从夏天开始听吧，咱找一找，看能不能找着刚才您说的这段哈，有没有这个吆喝声？好吧，来，咱们听听夏季都有怎么吆喝的。 先敲瓤儿高啊，一敲块又大嘞，吃的你们嘴里不用嚼，它就化成糖嘞的两个。大嘞呀，俩子儿嘞，闹快嘞，俩子儿。 家领了个雪花了。 这边长， 哎，这个响气伴着能听见这个声哈，哎。 是好喝，叫你喝，您就了喝，叫你那唱那个您就唱，叮当玫瑰往里头嚷，好吃不贵，拉拉煮当，果子干嘞，玫瑰嫂，外带糊涂糕。一泉山里水来个湿的海底冰，喝到您的嘴里是沙拉浪浪。分内藏了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这是酸梅汤啊，真好听这一段啊。后边这个后边这音调还特长啊，这底气还蛮足的啊。 这个演唱这个是阿龙，叫南锣阿龙。 嗯，来再继续听听。 来，骆驼给我驮啊，南来的蜜蜂儿啊给我打窝，买的多了您尝个口道啊。 玫瑰枣外带糊涂糕，一件衫里睡了个湿的台。 好，这个就是夏天啊，这我们听到这都是这个解暑啊消热的啊这些吃食。真的特别特别的精彩， 这段是我特意做的立体声效果 啊， 可能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因为我有左右声道，然后有前后，包括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可能咱们听的就是有点糊，我觉得。 杨老师跟我们说说吧，确实这个老北京夏天就卖这些东西都在吆喝是吧？ 现在听来呢，这已经是基本上消逝的声音了。我们听起来呢，一个是很感动，不禁呢回到了。几十年前那种获胜之中，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工具越来越多，啊，获胜呢，应该说呀，越来越现代化。 对， 我前两年去鲜鱼口，一进鲜鱼口，获胜不断。 哦， 但是。人们用的都是电喇叭了， 哎，对 不对？ 味道不对了。 哎呀，那个，那么货声还有没有呢？还有，现在常见的货声是什么了？一敲门，快递。 哦，这是货声啊， 这 不是货声。我跟你说啊，现在最常见的是这个，清洗吸油烟机。 对，有没有旧电脑啊？ 人家也是录了音的。 对， 要不然怎么一个味儿呢？ 啊， 这是说货声。其实呢，你们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闪出两个字，是城市的市，市声， 市 声 啊。 他这里写的是一岁获生，后来呢是燕京获生。其实呢还有的书呢叫燕都市声。 燕都市声， 城市的声音 啊。 市声和获生啊，我现在想还有不同。市声的范围比获生的范围更广， 对对 更大。 楼下喊，哎，倒脏土， 这也是市声， 这是市声。 对。 前几年，手机还谁的车呀？挡道了，这都是市声。现在我们开窗底马路上车流滚滚，哗的，这都叫市声，不叫货声。对不对？货声呢，慢慢的，减少了。听起来还是很使你感动的。 就是当年 的，刚才说到您说这本书哈，就是除了这个周作人先生抄录，其实还有很多的名人抄录。 对对对， 我知道什么齐如山、刘半农、沈启吾，甚至最后这个汪苟宏先生也写了更多的获胜。 你说的是两个阶段 啊， 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候呢，由蔡醒吾开始编了以后啊。大家齐如山，大学者刘半农，后来刘半农的 同事，也同样是北大的教授常维军，包括这个周作人的学生，这里啊叫沈启吾，他们都关注这个霍生，并且呢啊都或者是留下他，甚至是抄录他，留下本子。后来北京一个文史专家，就是我所研究的张次熙，把这个一岁霍生啊印到自己编的书里边了。所以呢就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后来周作人给张次熙这本书啊还写了序言，提了字。刚才赵亮说这个周作人对北京，周作人自己说，说我是南人，我是南方来的，是浙江绍兴人。他说我在北京住了这几十年啊，我已经是个北京人了。周作人对北京的感觉，对北京的亲切感，对北京的许多细节，胜过很多我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是一个文化人特殊的敏感。非常有意思。 再有些这个，比如说作为北方人来讲，你常年在这生活吧，有些生活当中你习惯的东西可能不会多打动你了啊，但是他不熟悉呢，他可能就注意的更多啊，这个也是容易理解啊。 像今儿有朋友问说今儿推荐书是叫什么，我张阿顺问我说再说重复一遍，叫一岁霍生。 一岁霍生啊，这个是清末的这个奇人学者蔡醒吾来原编。那么我们这本书很珍贵的就是这是周作人先生他摘录抄之后的我们的影印本，对吧？ 对， 这是相当相当珍贵。 这个 印了500本， 有不少朋友啊，特别喜欢，周作人先生的书法。周作人的书法呀，他写条幅，有时候写这个中行，写这个很他更尤其是他写的信件，信纸写的稿本。不少文化朋友特别喜欢，但是像这本《一岁霍生》这样认认真真的写，啊，太难得了，周作人和他的哥哥鲁迅呢，小时候三味书屋，是在那个寿敬吴先生的手下当学生，那时候的学生干什么呢？恭恭敬敬的写毛笔字。那时候寿老先生教他们的是啊清末通行的管格体，所以鲁迅周作人都能写一笔规规矩矩的楷体字， 太厉害了。 我们看毛泽东龙飞凤舞写，毛泽东您年轻时候写的那个公楷字啊也规矩着呢，周氏兄弟都是这样。后来呢他们到北京啊写碑，写经，所以他们的字呢就都形成了呀独特的风格。鲁迅是鲁迅的文气，周作人呢尤其啊具有这个文化的气质，尤其他的小楷字啊沉木稳静啊结构优美有特点，所以收藏界都很多人都说知堂体啊。那么这个一岁霍生是知堂体的标准件 哦，就是非常能够很好的反映他这种风格， 对 吧？ 是代表性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你看我翻看了一下啊，我觉得你看他的这个字体是非常的，就是工整，而且是特别的清新，可是他写的这些内容呢，就是特别的市井的，特别好玩啊。 你抓得很对， 这是有这个当中是有张力的啊， 大俗，大雅，相结合。这个他这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有些人不知道。 来，那咱们说到霍生啊，还是再来听一听啊。咱们刚才听了夏季，接下来听听春天啊，看这春天都卖什么呢？咱们能不能听出来？哎，这小强老师这音频做的呀，这响器动静太大了啊！两个声道，另外一个声道声音有点小啊。来，现在可以了。 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新来个天嘞，热棒儿热的嘞，发面包儿的要热嘞。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 刚才是小枣切糕啊，江米面的切糕，这个侯本林先生在相声当中多次模仿啊啊，这个春天是麦里切糕是吧？啊，嗯，好， 咱们在这个就是一岁获生，他这里边文字里边有春天 有这个是吧？哦，那这个春天当中一般都是还有什么呢？咱们来来检索一下，好吧？ 看一下啊，他里边他说元旦 这个北京啊，这个糕啊， 嗯， 是很多的， 很多 很讲究的， 哎， 切糕。花糕、豌豆糕、榆钱糕， 嗯， 榆钱 啊，这都是北京的各种糕。你看，有人啊，就关于这个榆钱糕呢，还写了这个竹枝词， 嗯， 啊，榆出钱时，这个钱啊，写成文字就是这个姓钱， 嗯， 钱币的钱，榆出钱时采下来，啊。蒸后调糖拌入杯，味道新鲜人喜食，故爱榆树到处栽。你北京的榆树这个、啊很多呀， 很多很多、 这个榆钱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吃过， 我没吃过什么叫榆钱不知道。 榆树开花啊，结出那个小的那个如同啊小小的铜钱儿一样 啊， 榆钱儿啊，好玩啊， 那是把它来做成做成糕了是吧？ 在这本书里边 榆钱糕， 对，除了他说糕，刚才南北听到了，还有艾窝窝啊，啊，还有什么三角炸椒叫啊，包括还有什么卖活鲤鱼的啊，都是春天的时候， 哦、 然后有，包括他二月写是有豆汁儿，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 嗯、其实呢，他不、那是不限月的 啊、 哦。周作人啊、他抄的这个霍生啊，既按月分， 嗯， 十二个月，又有呢是通年的， 嗯， 又有呢是啊这个店铺方面的， 哦、按行业 工艺方面的， 嗯，还分行业。 啊、哎，他所以呢，既有是打破月份的，你想霍生他不都是在月、 嗯， 既有打破月份的，又有是在时令下出来的东西， 嗯、 他编的还是很下功夫。 对， 嗯嗯嗯，好，这个春天啊，春天卖这些东西我们听完了，夏季也听完了啊，我这迫不及待呀、啊，再来听听秋天啊、 嗯， 看看秋天咱都卖什么货，老北京啊。 没有虫那海棠儿多给嘞，晒糖的柿子想喝蜜嘞，啊，羊的火酒里刚过换的鞠刚鞠过鞠过鞠过 买路和生嘞，抓板块多给买路和生嘞， 迎面波波， 太好玩了啊！这里边还有一些生活场景的， 对，还有狗叫、 衬音啊，也对，有小狗叫，然后还有这个打招呼的，就好像真的是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境当中了、啊。 这个最底的一层铺的呀，我是找的是那个史家胡同声音博物馆里边，专门它也是。分的春夏秋冬四季的这个、声音、从那里边我铺了一个底，然后后边加了好多这个货声， 嗯嗯，真的是啊、很好玩啊， 这个硬面波波呀， 嗯， 这个我是小时候听过、 哦，你真正听过、 真正听过、我家呢在后门桥东边啊不远的这个河边上，尤其到北风凛冽的晚上， 嗯， 静静的满街没有人了， 你可以听到一个卖硬面饽饽的这个老者呀，从桥头那边漫步的走过来了。 嗯， 他的声音呢并不高，他并不嚷，但是穿透力很强。 嗯， 我不会吆喝，但是我回忆着那个，他声音很低沉的，硬面拉得很长。 嗯， 大概走了很远的路，已经拐过桥去了，又出现了，啵啵，这个尾音呢，在冬天的寒风里盘旋不断。 嗯， 你即使躺在床上，你都听得见、啊、墙外的这吆喝声。 嗯， 所以当年有人写这个竹枝词啊，可怜36波波，路中风凄患奈何，何处推窗呼买曲，夜长料得女红多。北京啊、 嗯、 那时候半夜里， 嗯， 你有很多人家临街有窗啊，推开窗过来就可以买这个硬面饽饽。 哦， 啊，这是当时北京市情市景、 嗯、 一个很典型的这个镜头啊。 嗯， 听着感觉特苍凉、 啊、 对对对，确实很苍凉、嗯、你看张才那一段当中呢、嗯、这硬面饽饽非常突出，为什么、嗯、你看前面有居盆居碗的啊、嗯、他跟那个这还有卖别的他掺和到一块儿了、嗯、忽然之间大家都不说话了，来了一声，我觉得 半夜了， 哎，这个选的这个挺好的，一下就突出来了。 中间还有一个卖半空的，可能现在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半空。 这什么叫半空啊？ 哎、 不知道， 不知道。 杨老师也说着、啊， 哎，这个呀，我老伴儿呢、 嗯， 是前门，现在是那个三里河那个 三里河 区域的那个老住户。 嗯 哦、 嗯， 他跟我就说过好多回，所谓半空 啊、 嗯，半空者就是。那个花生啊，花生呢、 啊、 你看、啊、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特别饱满的， 嗯， 但是呢有一些花生呢它呀就是一半儿， 对对对对对、 哦、 他说这个半空的花生呢，一呢是有时候特别的香， 嗯， 二呢又多给又比较便宜 啊、哦、 所以呢这个卖这个花生的呀有时候半空多给孩子们啊就特别的喜欢，给一点钱给了不少，吃起来还挺带滋味儿。 嗯， 哎，这个半空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来了， 还有时间听冬季吗？ 好啊，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还得听上两句啊。哎呦，前面这几句豆汁儿啊，这唤起我的回忆了。我刚来北京那年，我就说让人打听，我说北京这个都是这个京味菜好吃啊，是吧？我要尝一个最这个 最代表北京的， 最代表北京的。他说你喝豆汁儿去吧，我估计这朋友是想害我啊，还是说找一个比较正宗的。我去了之后，我点了一碗豆汁儿，一看你这不是北京人，小伙子给了我一个建议说，你要不要点一杯可乐就着呀？所以啊，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吃食和文化啊，我们这个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们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今天呢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特别特别的难得，我们也期待吧，今后还有机会再来跟您，我们还就吆喝咱们具体的啊，这个过去老北京呢有的，但是咱们现在消失不见的啊，很多吆喝，很多物件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杨老师，感谢小强啊，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开始了，在10月25号至10月27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立减20元，购物金额满500元即可享受金九银十的购物套券与立减同时享用。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红花籽油。 好，红花籽油啊，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而且红花籽油它和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亚油酸，含量非常高，高达80%左右。所以呢，它这个亚油酸很多人都是认可的一款健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对比之后会发现啊，花生油它里边的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了之后，会对我们血液中形成一些垃圾的油脂。而橄榄油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很健康，就会食用它，但是它不适合我们煎炒烹炸，而且橄榄油中的油酸它不会帮助我们分解这些垃圾的油脂，当然它也不会堵我们的血管，所以说是很中立的一个油品。而红花籽油中的亚油酸，它可以很好的分解掉血液中的这些垃圾油脂，能够保证血液顺畅的流通，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因此红花籽油现在已经是值得我们去加强日常食用的一款健康用油。 哎，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嘛，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像炒菜一定少不了油。 对， 但是呢我们吃油吃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也不知道是季节原因哈，还是自己的身体原因，总会觉得睡觉睡不醒，然后干什么事儿提不起精神来。 没错，其实现在到了夏天也往往很多人出现这个情况，一个是夏天出汗多，我们血液中的这水分含量少了之后，血液会粘稠，再加上里边这些垃圾油脂的一些堵塞，那我们自然会觉得身体啊没劲儿，头昏昏的，肩膀沉沉的。那如果一些老年人呢，你看像现在屋子里边空调开着，外边气温这么高，进进出出骤冷骤热，血管收缩，引起了这个血管比较脆弱的人，就形成了重大的一个健康隐患。所以到夏天一定要警惕，我们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用油，而红花籽油就可以做到。 但红花籽油呢，主要产地是来自于新疆，是吗？ 没错，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红花产地就是新疆，而且新疆的生产红花籽的这个数量呢非常有限，而这些里面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健康产业的一些研究了，而剩下的这些才会被用于红花籽油的生产，所以红花籽油本身得来就非常的不容易。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普通超市当中你见不到红花籽油， 没错， 就是因为它产量太少了。 对对，而且呢因为产量稀少，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我觉得还算公道，四瓶在市场上的售价呢是399元， 四瓶，一瓶也只有400毫升而已。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是做到的是买一箱四瓶的话哈，再送大家一箱，这样的话是8瓶还是399元，其实也很合适了。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带来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品牌，中粮。 对，中粮企业是世界500强企业，尤其是出口量非常高了，同时是成立于1949年，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同岁，而且还是红花籽油行业标准的起草和制定单位，这个也表示我们的红花籽油生产标准是非常高的。 哎，这个张老师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拿计算器开始算了，刚才说这399块钱带走8瓶，哎，好像还可以，挺合适的。但有些朋友说，之前节目当中好像也带过这样的一个组合。 没错，所以说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和以往不同 啊。 我们因为长期缺货，所以今天作为一个致歉呢，给大家做的是买2箱。送2箱，价格还是399元。那您带回去的是多少瓶呢？16瓶， 我的天， 总共6400毫升。所以这个量可以说以前很难出现，以后也很难出现。 我们的价位依然是399块钱。 对，还是399。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呢，有一点小小的 tips 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这个红花籽油是直接可以口服的。 没错，因为它除了可以取代正常的用油的食用方法。煎炒烹炸，红花籽油呢，因为它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再加上它的提纯工艺也非常的有这个精致，所以说红花籽油可以做到直接口服。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本来是买一箱送一箱399，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升级，买2箱送2箱，4大箱16瓶，还是399元。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年双十一提前了， 今年双十一提前了。 10月26至28日，北京苏宁提前开启双十一，节能补贴双重补，购物满额就送 iPhone XS， 价保双十一，买贵就赔。 活动详见苏宁门店。 上品折扣京城6店18周年庆，最后3天，300大品牌1至6折基础上，1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全程比价，买贵就赔。下载上品折扣 APP， 马上抢。 丽华，丽华，快！